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907集，夜入凶宅。展昭和白玉堂点了点头，曹兰吩咐两个士兵先将爬不起来的老谭送去开封府，其余人马跟他一起继续赶路。 展大人和白五爷都没听过关于金家老宅的传说吗？ 只听人提起过是凶宅。 曹兰点头，就将今早赵真听到的那个广为流传的金家孙媳妇不是人的故事讲给了展昭和白玉堂。听完后，展昭和白玉堂面面相觑。 那老谭刚才是看见金家孙媳妇了？ 不然怎么说撞鬼了呢？吓成这样也能理解。 老谭为什么会认识他呢？ 这个嘛， 曹兰也不清楚。这时跟在他身后的黄成军队伍里有个士兵跑了出来。 统领，我知道。 你清楚啊？ 啊，我家是住西山的，我爹跟老谭老相识了。老谭打更之前在金家做过搬运，帮忙运送点东西，没准见过他家孙媳妇呢。 展昭和白玉堂了然，倒的确是有可能。展昭和白玉堂满腹狐疑，这事情正经挺邪门。可是等众人赶到了山下，西山上一片漆黑，那座金家老宅还是在高高的围墙内，没有任何的灯火。展昭皱眉，这么多人看见，表示刚才不可能是错觉，于是有人吹灭了灯火，或者已经走了。展昭和白玉堂就要进去看看，曹兰赶紧拦阻。 哎，不能进啊，不能进。 我说曹统领，你不会也信那地方是鬼宅吧？ 首先我真信这是鬼宅啊，所以我是死也不进去。 曹兰还挺逗，展昭和白玉堂点头，展昭就拍拍他肩膀。 所以呢，你留在这儿，我们进去。 哎，我知道二位武功高强，肯定是不怕妖魔鬼怪。不过嘛。 说话间，曹兰指了指那老宅。 这是大理寺封的门，而且明文规定要进去必须要大理寺或者开封府拆封。 我就是开封府的呀。 要包大人的批文。 没准啊，里头有什么重要线索，现在不查就跑了呢。 曹兰还想拦阻，谁知道展昭身后白影一晃，等曹兰明白过来，白玉堂已经上山了。 哎， 曹兰急了，展昭也一跃，跟白玉堂一起上了半山腰。曹兰直跺脚就要上去，黄成军一众部下大多都是开封本地人，哭丧着脸看自家统领。 不是吧，统领，真要进去啊？ 就是啊，进去被鬼迷了怎么办？ 之前进去的可都是死了呀。 开封府的都进去了，黄成军不敢进，传出去不叫人笑话呀。 闻言，几个士兵都撇着嘴，然后曹兰就带着人马上山了。金家老宅封闭得甚好，围墙有一人多那么高，不过在西北角的确是出现了一个豁口。曹兰赶到的时候，展昭和白玉堂正站在那个豁口外边研究墙上的那个窟窿。曹兰举了个火把跑过去继续劝。 二位好歹跟包大人或者九王爷商量商量。 你觉得包大人和赵普如果在这儿，他俩会怎么样？ 曹兰往天想了想，如果是包拯的话，开封府尹肯定袍袖一挥。 什么神神鬼鬼，本府第一个进去。 曹兰又想了想，如果是赵普，九王爷估计是一挥手。 给老子拆了院墙。 想到这儿，曹兰忍不住扶额。说话间，里头突然传出来了啪嗒一声，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里头有人。白玉堂一跃从那个破洞进去了，展昭嘱咐了曹兰一句， 在外面守着。 里面有人溜出来。 哦。 曹兰毕竟是武将，斗归斗，真有人在里头装神弄鬼，他倒是也想进去看看。展昭和白玉堂拿着火把进了金家老宅的围墙内，眼前满目疮痍，金家老宅本来就被烟熏得漆黑，这会儿更是连轮廓都融入了黑夜中，而且今天月亮被云层遮住了，一点光都没有，地上藤蔓纵横，野草丛生，石板地已经找不到了，花盆东倒西歪，内墙也破损严重。大门敞开着，半扇门已经没有了，另外半扇门倾斜着挂在门框上，门楣上方的匾额被灰尘覆盖，都看不清楚字儿了。屋檐下一个破破烂烂的白纸灯笼，上边一个殿字。也可以理解，当年金家接二连三的死人，白事儿应该一直没断过。展昭和白玉堂走进了金家老宅。金家是当年数一数二的富户，这家宅大得惊人。第一道门后只是个访客等候的厅室，但也大得出奇。展昭伸手摸了一把桌上的油灯， 还温热。 果然刚才有人来过，但是为什么要点灯呢？如果是贼进来偷东西，点个火把或者拿个灯笼不是更好？ 要亮到喵喵楼都能看见，那等于是房舍之中所有的灯火都亮了。 白玉堂点头。两人在第一间大厅里转了转，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而且此时两人也感觉不到附近有人的气息，于是就往后边走。从第一间厅走出来，眼前先是一座漂亮的石雕屏风。金家是生意人，讲究好彩头，这石雕屏风雕的花团锦簇的，正中间四个大字，金玉满堂。展昭和白玉堂绕过屏风，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巨大的花园，真的是只能用巨大来形容。金家主人家的宅子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花园后边好几扇圆形石门，看来花园还不止一个。 这有钱人就是闲的呀，从前厅走到书房要半个时辰，也不嫌累。这宅子难道是按照皇宫这么设计的？在家里迷路，还有趣吗？ 展昭腹诽着，就想往前走，但是身后白玉堂轻轻拍了拍他肩膀。展昭回头，白玉堂指了指身后刚才他们绕过的那座石头屏风的背面。展昭一回头，愣住了，就见石头屏风的背面挂着个人。展昭举着火把和白玉堂一起走近看。此时天上有一阵风过，遮住月亮的云层散开，月光正好洒在石雕屏风上，那场面也就展昭和白玉堂艺高人胆大，换个别的胆小的估计当场吓死了。展昭和白玉堂就看到在那块石壁的正当中有一个人挂在那里，或者说是被钉在那里。这人的脖子正中间插着一根木棒，是灯笼杆的后半截，杆子的前半截上还挂着个大大的电字灯笼，灯笼上都是血，触目惊心。死者整个脖子被木杆刺穿之后插进了石壁之中，整个人吊死鬼一样挂在那里，脖子都被身体拽长了，死状异常恐怖。死者面容扭曲，双目圆睁，除了狰狞，几乎已经无法分辨出他原本的模样。展昭和白玉堂皱着眉头看了良久，大概分辨出死者四五十岁的年纪，头发灰白，身材瘦削，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袍，衣着考究，好似有些眼熟，鲜血染红了他整个前襟，以及身前还在随风轻轻晃动的灯笼，地上一滩血水。即便死状可怖，但在展昭和白玉堂看来，这还并非是最诡异的。更加让两人觉得无法理解的是，死者的脖子两边被插进了两朵硕大的白花，还不是真花，而是兽医店里做的那种扎花圈用的白色纸花。 两人盯着这诡异的尸体看了良久才缓过劲儿来。白玉堂伸手指了指地上那一滩血旁边，展昭也看到了那里吊着一把折扇。展昭摸了摸下巴，刚才他们听到了啪嗒一声，应该就是这把扇子掉在地上的声音。看血的凝固程度，凶手是刚走，这人也刚死，尸体还没凉透呢。白玉堂走过去将扇子捡起来，打开看了一眼，抬头看展昭。 我大概知道死的是谁了。 展昭也走过去看了一眼扇子的扇面，又看了看尸体，似乎是仔细辨认了一下，随后惊讶， 真的是他，这大半夜的怎么死在这儿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